聂梅制作主持。 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我呀，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加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锡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跟共产党谈判，他呢就担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的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呢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啊，就在新天敦劳教，原来呢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我要讲的呀，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了。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高兰县儒学教育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他的父亲呢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然没有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呢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回国以后呢，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以后呢，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呢？就因为啊，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的时候专门问过。后来呢，我调到新天敦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的听到。从1959年1月份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就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的时候偷洋芋，下收的时候啊，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的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天挖出来充饥。可是王鹤鸣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呢，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对割几几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呢自己编呢省钱。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的秋天，我从新天敦到厂部去。正好从厂部的卖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卖场边编草席呢。 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在嘉宾沟农场啊，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呢都叫老李、老张或者直呼姓名。由于我和他不是同代人，也不好叫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王鹤鸣抬起头来看我，哦，是赵大夫啊，你来了。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草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哎，问你呢，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他又扬起脸来看我，怪异的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的？我还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呢，就不能问吗？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啊，我们呢编的是棺材。我愣了一下，那个老人仰视着我，今年呢嘉宾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呢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呢就让我们编几几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儿啊，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我愣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厂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梁队长不让我们说。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我就说，我偏要说出去。他害怕地说，哎，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他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的，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多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然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啊？老家的情况怎么样？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那都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让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什么话？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怎么判人死呢？哎呦，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那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时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90岁了。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清朝末年。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哎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啊，你可是没说过呀。那有什么好说的，那可是你们家的光荣啊。哎，别说了别说了，别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啊？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到他面露不悦的神色，就开始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他先生说呀，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发其体肤。还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右派们也都跟着笑了。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厂部医务所了，舅舅经常见到王鹤鸣。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王鹤鸣的身体彻底的垮了，看见他我很心酸，我是尊重他的，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呢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我的情况啊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加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十月，口粮突然减少到15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号。这天傍晚，来到加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做出决定，明天开始遣返所有在加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26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呢，则需要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并非病号，则要送到酒泉劳改医院治疗以后才能送走，否则呢，可能死在路途上。陈天堂让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竹屋通知的时候，故意没有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他们病房已经被通知的3个人正在做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吗？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2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儿啊。行啊，我的身体行啊，坐2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看他着急，我说，行啊，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这个行啊。行啊，不跟领导请示吗？不用请示，你愿意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地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哎呀，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就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不要问，你跟着我走啊，就知道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后多次再版。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厂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啊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多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边。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加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极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盛行，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印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呢，起初一个班驻扎新天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加边沟厂部。新天墩撤销以后啊，就都合并到加边沟厂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厂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地走过。马队呢，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过一个。原因呢，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王鹤鸣偏偏把我引到马厩门口，说进去。马厩里边有30几匹马，墙上呢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啊，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呀？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非常疑惑。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边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脚草料的战马做了一个揖， 开口说：“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做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废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呢就很快地跑进马厩里，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要是迟了呀，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我仍然没出声，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食，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精神。”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加边沟农场啊，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角拽出来说：“这里啊，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一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